你好，我是王天一。今天我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树山有路，学海无涯——机器学习概论”。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也将进入人工智能基础课当中机器学习的模块。不知道你在生活中是否留意过这样的现象？我们可以根据相貌轻易地区分出日本人、韩国人和泰国人，却对英国人、俄罗斯人和德国人脸盲。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日韩泰都是我们的邻国，观察这些国家普通人的机会呢，它比较多。另外一方面，抛开衣装的因素不论，相同的人种也使得面貌特征更加容易进行比较和辨别。因此，根据大量的观察，就能总结出不同国别相貌的特点。中国人呢，下颚适中；日本人他长脸长鼻；韩国人眼睛小颧骨高；泰国人呢，他肤色暗深。所以在做出路人甲来自日本或者路人乙来自韩国的判断时，我们就是以这些特征作为依据。上面的例子就是简化版的人类学习机制，从大量的现象中提取反复出现的规律和模式。这一过程在人工智能当中的实现就是机器学习。从形式化的角度来定义，如果算法能够利用某些经验使自己在特定任务类上的性能得到改善，就可以说该算法实现了机器学习。而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呢，机器学习是计算机基于数据构建概率统计模型，并且运用这些模型对数据来进行预测和分析的学科。机器学习可以说是从数据中来到数据中去。假设已有数据具有一定的统计特性，那么不同的数据就可以看作是满足独立同分布的样本。机器学习要做的就是根据已有的训练数据推导出能够描述所有数据的模型，并且根据得出的模型呢，实现对于未知的测试数据最优的一个预测。在机器学习中，数据并非通常意义上的数量值，而是对于对象某些性质的描述。被描述的性质叫做属性，属性的取值称为属性值，不同的属性值进行有序排列就是数据，也称为实例。在开头我举的例子当中，黄种人相貌特征的典型属性便包括肤色、眼睛的大小、鼻子的长短，还有颧骨的高低这些。那么标准中国人的实例甲就是属性值浅、大、短、低的组合，标准的韩国人实例呢，则是属性值浅、小、长、高的组合。根据线性代数的知识，数据的不同属性之间可以视为相互独立，因而每个属性都代表了一个不同的维度，这些维度共同章成了特征空间，每一组属性值的集合都是这个空间中的一个点，因而每个实例呢，都可以视为特征空间中的一个向量，也就是特征向量。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特征向量这个概念并不是和特征值相对应的那个特征向量，指的是特征空间中的一个向量。根据特征向量对输入数据进行分类，就能够得到输出。还是用我们前面的例子，输入数据是一个人的相貌，输出数据就是中国人、日本人、韩国人和泰国人，四者选一。而在实际的机器学习任务当中，输出的形式可能更加复杂，根据输入输出类型的不同，预测问题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是分类问题，输出变量是有限个离散变量，当输出的个数为2时，这就是最简单的二分类问题。第二类是回归问题，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都是连续变量。第三类呢是标注问题，输入变量和输出变量都是变量的序列。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啊，每个国家的人都不是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长相呢自然也会千差万别。因而一个浓眉大眼的韩国人就可能被误认为中国人，一个肤色较深的日本人也可能被误认为泰国人。同样的问题在机器学习当中也会存在，一个算法既不能和所有训练数据符合的分毫不差，也不可能对所有测试数据预测的精确无误。在这种情况下，误差性能就成为机器学习的重要指标之一。在机器学习中，误差被定义为学习器的实际预测输出和样本真实输出之间的差异。在分类问题中，常用的误差函数是错误率，也就是分类错误的样本占全部样本的比例。那么分类误差呢，可以进一步分为训练误差和测试误差两类。训练误差指的是学习器在训练数据集上的误差，也叫做经验误差。测试误差呢，则是指学习器在新样本上的误差，也叫泛化误差。训练误差描述的是输入属性和输出分类之间的相关性，能够判定给定的问题到底是不是一个容易学习的问题。 测试误差则反映了学习器对于未知的测试数据集的预测能力，是机器学习当中的重要概念。显然，一个实用的学习器应该是测试误差比较低，也就是在新样本上表现较好的学习器。学习器依赖于已知数据对真实情况进行拟合，也就是学习器得到的模型要尽可能的逼近真实模型。因此呢，要在训练数据集当中尽可能提取出适用于所有未知数据的普适规律。但是过犹不及，一旦过于看重训练误差，一味追求预测规律和训练数据的符合程度，就会把训练样本自身的一些非普适特性误认为所有数据的普遍性质，这就会导致学习器泛化能力的下降。在前面的例子当中，如果我们接触的外国人较少，从来没见过双眼皮的韩国人，思维当中就难免会出现单眼皮都是韩国人的这种错误的定式，这就是典型的过拟合现象。过拟合出现的原因通常是学习时模型包含的参数过多，从而导致训练误差较低但测试误差较高。和过拟合对应的呢是欠拟合。如果说造成过拟合的原因是学习能力太强，造成欠拟合的原因就是学习能力太弱，以至于训练数据的基本性质都没能学到。如果学习器的能力不足，甚至会把黑猩猩的图像给它误认为人，这就是欠拟合的后果。在实际的机器学习中，欠拟合可以通过改进学习器的算法来克服，但过拟合是无法避免的，只能尽量降低其影响。由于训练样本的数量有限，因此具有有限个参数的模型就足以将所有训练样本纳入其中。可模型的参数越多，能和这个模型精确符合的数据也就越少。将这样的模型运用到无穷无尽的未知数据当中，过拟合的出现便不可避免。更何况训练样本本身还可能包含一些噪声，这些随机的噪声呢，又会给模型的精确性带来额外的误差。所以整体来看，测试误差和模型复杂度之间呈现的是抛物线的关系。当模型复杂度较低时，测试误差较高，随着模型复杂度的增加，测试误差将逐渐下降并达到最小值。之后当模型的复杂度继续上升时，测试误差会随之增加，也就对应着过拟合的发生。在模型选择中，应用比较广泛的方法是交叉验证法。交叉验证的思想在于重复利用有限的训练样本，通过将数据切分成若干子集，让不同的子集分别组成训练集还有测试集，并且在此基础上反复进行训练、测试和模型选择，从而呢达到最优的效果。如果将训练数据集分成10个子集，第一到第10进行交叉验证的话，则需要对每个模型进行10轮的训练。其中第一轮训练呢，使用的测试集是第一，训练集则是从第二到第10的其他9个子集。第二轮训练的话，采用的测试集就是第二，训练集呢则是第一，还有第3到第10这9个子集。以此类推，模型的性能取10次测试的结果的均值，那么最终选择平均测试误差最小的这个模型呢，来作为最优的一个模型。当然了，参数的取值也是影响模型性能的重要因素。同样的学习算法，在不同的参数配置之下，得到的模型性能会出现显著的差异。因此调参，也就是对算法参数进行设定，是机器学习当中重要的工程问题。这一点在今天的神经网络和深度学习当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假设一个神经网络中包含1000个参数，每个参数又有10种可能的取值，对于每一组训练集和测试集来说，就有1000的10次方这么多个模型需要考察。所以在调参的过程当中呢，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性能和效率之间的折中。在人类的学习当中，有的人可能有高人指点，有的人则是无师自通。机器学习里也有类似的分类，根据训练数据是否具有标签信息，可以将机器学习的任务分成以下三类。第一类是监督学习，也就是基于已知类别的训练数据进行学习。第二类是无监督学习，也就是基于未知类别的训练数据进行学习。第三类是半监督学习，同时使用已知类别和未知类别的训练数据来进行学习。受学习方式的影响，效果较好的学习算法执行的通常都是监督学习的任务。即使号称自学成才，完全脱离了对棋谱依赖的 AlphaGo Zero， 它的训练过程中呢，也要受到围棋胜负规则的限制，因而也脱不开监督学习的范畴。监督学习假定训练数据满足独立同分布的条件，并根据训练数据学习出一个由输入到输出的映射模型，反映这一映射关系的模型可能有无数种， 所有模型共同构成了假设空间。监督学习的任务就是在假设空间中，根据特定的误差准则，找到最优的模型。根据学习方法的不同，监督学习可以分为生成方法和判别方法两类。生成方法是根据输入数据和输出数据之间的联合概率分布来确定条件概率分布。这种方法表示了输入 X 和输出 Y 之间的生成关系。判别方法呢，则直接学习条件概率分布，或者是决策函数。这种方法表示了根据输入 X 得到输出 Y 的预测方法。两相对比，生成方法具有更快的收敛速度和更广的应用范围，判别方法呢，则具有更高的准确率和更简单的使用方式。今天我和你分享了机器学习的基本原理和基础概念，包括以下几个要点。第一，机器学习是计算机基于数据构建概率统计模型，并运用模型对数据进行预测与分析的学科。第二，根据输入输出类型的不同，机器学习可以分为分类问题、回归问题和标注问题三类。第三，过拟合是机器学习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可以通过选择合适的模型来降低它的影响。第四，监督学习是目前机器学习的主流任务，包括生成方法还有判别方法两类。在图像识别领域中，高识别率的背后是大量被精细标记的图像样本，而对数以百万计的数字图像进行标记，无疑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借鉴近期 AlphaGo Zero 成功的经验，如何降低机器学习中的人工干预程度，同时提升算法效率呢？